第二课，要点一，元音总表，十三页。元音的名称及其发音。阿类元音，轻阿、短阿、长阿、复阿的读音都是 阿、阿。 阿类元音，轻阿、短哀、长哀、复哀的读音都是 a a， 只有复哀也可以读 a a， 或者 a。 一类元音，短一、复一的读音都是 e e。 凹类元音，轻凹、短凹、长凹、复凹的读音都是 o o。 乌类元音，短乌、复乌的读音都是 u u。 鄂类元音，轻音的读音是 e e， 有时候也读 a。 其他复合元音，短哀黑、长哀黑、短哀幼的读音都是 a a， 和哀类元音一样，长凹黑的读音是 o o， 和凹类元音一样，短阿黑的读音是 a a。 和阿类元音一样。